C 乐小美金更多精彩呈现。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Powe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I'ma show you it's a different game. Yeah, straight up, it's a different game. I'ma show you it's a different game. Yeah, straight up, it's a different game. You can try to stop me, but I'm in a different game. Yeah, straight up, it's a different game. You can try to stop me, but I'm in a different game. Yeah, straight up, it's a different game. Balling till I fall. Yeah, yeah, on the game. Flexing on it, flexing on it, not the diamond.Rich in my ambition, ballin', we go all in. Call me Chinaman, team we made in Jackson Red. Watch your faking reputation, buying both as them. This a different game, yeah. Who would take the blame? Who do I respect society? Who do I suspect? Hey, I'll be flexing man, woman, flexing land. Call me flexing train, call me woman band. Different game. I can see the coming through, I can feel it when I do. Stay 100 flexing till I be the last one standing. I can see the coming through, I can feel it when I do. Stay 100 flexing till I be the last one standing. Hey, never go back in the days, never go back in the maze. People go trip in the race, never go trip on my pace. Never go back in the days, never go back in the maze. Jackson, I'ma show you it's a different game. Yeah, straight up, it's a different game. I'ma show you it's a different game. Yeah, straight up, it's a different game. You can try to stop me, but I'm in a different game. Yeah, straight up, it's a different game. You can try to stop me, but I'm in a different game. Yeah, straight up, it's a different game. Balling till I fall. Yeah, yeah, on the game. Jackson Wayne and I'm the Gucci man. Switch the lane, I'm in a different game. I was selling game right off this game.Pull up in a drop top and fuck a brain. Load on dirty gang, got a ball, man. Still pushing bills, fuck the chain gang. Ain't that chain but the chain, man. Big ol' diamond chain and it bling bling. Ballin' like Lamar Jackson or do a threat. You just a freshman, you still ain't in the league yet. I be frustrated if I pull up, make them upset. Diamonds on my chest, make them talk dead. Straight up, it's a different gameI'ma show you it's a different game. Yeah, straight up, it's a different game. You can try to stop me, but I'm in a different game. Yeah, straight up, it's a different game. You can try to stop me, but I'm in a different game. Yeah, straight up, it's a different game. Balling till I fall. Yeah, yeah. 哇，我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国际殿堂级的 rapper Gucci Mane 的首度与华人合作，携手王嘉尔推出的单曲，叫做是 Different Game。那不同的声音呢，在同样的音乐梦想当中呢，碰撞出全新的火花。作为这样一首歌的创作者及演唱者呢，王嘉尔想要传递给听众一种积极的价值观，活出自己，不做比较，人生呢仿佛就是一场游戏，成功和幸福呢，或许来得快，或者有点慢，只要努力，一切终会到来的。 不必用嘻哈和说唱定义他的音乐，标志性的烟嗓与流利的自然的律动，那经历了一首首的作品不断的升级强化，逐渐的缔造出了属于他自己的 Jason Wang 的独特风格。所以像那首歌你还喜欢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来为自己加加油，有请火箭少女带过我们的一首歌冲呀冲呀，讲休息做生活呢，就是一出戏，剧本呢可以自己写，可偏偏呢会有一些出乎意料的人和事儿跳出来，这突如其来的戏剧性，这让生活呢充满了惊喜啊！那就比如说下面这样一位啊 ，Tank 吕建中呢，曾经是金曲之王，那首经典的专属天使呢，几乎霸占了80后的青春歌单了。那这些年呢 ，Tank 呢因为身体和家庭的原因呢，退出了音乐圈，很多乐迷呢也在等他回来。那这一次呢，乐迷没有白等，他带着他的新歌回来了，歌名呢叫做是《鹿鸣溪》啊，这是一首写给家乡的音乐作品了，有着台湾少数民族的血统，歌曲里呢也是特意融入了一段自己民族的民谣，这个小彩蛋也让鹿鸣溪这个名字变得是诗意起来了，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吕建中带过我们的鹿鸣溪。 是我听过最美丽的旋律，这是血流过的声音，用舟船流不息，就这样静静享受那最温暖的梦。呼一眼海夜眼后一眼那不完海呀，这是我最想念的故乡，我永远都 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在11月15号呢，李嘉格的2018全新单曲《谢谢你爱我》呢已经正式上线了。这首歌呢是由创作才子吴克群作词作曲，为李嘉格量身定制的婚礼歌曲。那歌名呢更是表述了每一对夫妻最浪漫的誓言了。李嘉格呢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着韵律感十足的旋律，使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做到了十分的默契。那演唱中呢流露出甜美与幸福，也是李嘉格对吴克群老师的最诚挚的感谢了。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李嘉格带给我们的《谢谢你爱我》，展小姐。 心有灵。 谢谢你爱我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胖虎导演李嘉格真实的爱情故事啊。李嘉格呢也说，当他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脑海当中呢就回忆起了曾经两个人许多甜蜜的回忆，有争吵，有温暖，有开心，有流泪，但这所有才是真正的幸福。只要勇敢去爱，都可以获得幸福。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他们新婚快乐，希望以后的日子呢能够长长久久，甜甜蜜蜜，永远要记得这一份我爱你的心哦。 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近日，牛俊峰做客《非常近距离》，自曝儿时体重曾达180斤，为了减肥甚至患上了厌食症。牛俊峰在节目中回忆，儿时的自己一顿饭可以吃掉一整盘炖带鱼、两碗米饭，外加上一个全家桶、两个汉堡，再加上一桶可乐，因此巅峰时期胖到了180斤。这样的体重让他在初二演出《打虎上山》时演砸了，在后台哭了好久。为了继续演戏，他下定决心要减肥。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京城主收费站出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北高出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穿过风向在你心间， 心间 夜色轻悄悄漫过屋檐，青石桥边蒙着你笑颜， 趴在窗前读诗歌， 歌颂着月光的眷恋， 眷恋 躲在古道街边，清楚之前想象着幸福的画面。 古人说过 情缘却是离还是乱， 夜色静悄悄漫过屋檐，青石桥边蒙着你笑颜， 趴在窗前读诗篇， 感受着月光的眷恋， 眷恋 躲在古道街边，清楚之前想象着幸福的话。 古人说过 情缘却是离还是乱呀，离别只是愁还是缘吧，相思怕是更与何人家， 江南夜 照。 多欣赏像你的模样，留恋在记忆中的小巷。 在八方平定四海统一的大背景下呢，这样的一首很特别的歌曲《江南夜》呢，讲述了夺府五位千金的故事。家教甚严、尚未出阁的五位千金，平日里便以看书、写字、品香、秋浅等文雅的活动为乐。那温柔高雅呢，是外人对这群姑娘的一致评价。某日恰逢花灯节，五位千金呢被外头的热闹所吸引，乔装打扮成公子的模样呢溜出府外，在琵琶声的吸引下呢，小妹带着四位姐姐来到了一座茶楼，意外邂逅了一位白衣少年，又在街道猜灯谜时，缘分的牵引让两人再次相遇。那故事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我就不透露了。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找来看一看。那但是你要记住，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名字是来自七朵组合带给我们的《江南夜》，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能量音乐，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夏天去度假，回来整理思绪。彭坦就是这么干的。午夜飞船是他去南方度假，回到城市妄图留住的一刻刻。梦幻的、游离的、抽神又回神、悠扬又松弛。彭坦说，希望这首《午夜飞船》像是一列伤感列车，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做一个跟时间对话的人，能用直觉和音乐语言记录下很多难忘的瞬间。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彭坦《午夜飞船》。 夏天就要过去了，我们来到最后一页，唤醒我午夜的飞船，我在这儿的一切都结束了，混迹在赞美的世界极乐，三天三夜庆祝该死的，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我终于失去你亲爱的。

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那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那在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慧。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吧，拜拜。